轻轻就被爱触动，爱融入到阳光中，雨后吹来那清凉的风，温暖在不平集中，我们也被爱包容，每一种表情都相同。攀喜马拉雅山峰，飞翔在澳洲天空，漫步在多瑙河畔，跟着飞翔的节拍，快乐极乐在摇摆，我只想大声对你说，阿库那马塔塔。 我想，我花随着流。 向人海，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，总觉得缺少一个爱。